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人物，他扎根深山，日复一日用青春焕发的36年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坚守着一份未来和希望。他就是全国模范教师知月英。36年来，知月英因坚守而获得了众多荣誉。2010年度感动奉新十佳人物，2011年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13年宜春市最美劳动者道德楷模，2014年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2015年3月获得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2016年6月获得全国两优一先表彰。这两优一先指的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2016年9月，他又获评2016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2017年2月8日获得了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对于获得的荣誉，知月英称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着一件件平凡的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来给您讲讲知月英的故事。她是大山的女儿，像一支燃烧的蜡烛，闪耀着灿烂的光辉，照亮了深山孩子们的梦想。36年来，他坚守岗位，把爱意播撒在这青山绿水，承载起贫瘠山村的绿色希望。他走的最多的路是崎岖坎坷的山村小路，他想的最多的人是天真可爱的山村孩子，他做的最多的事是寂寞艰苦的山村教学。他心中始终笃定的一个目标，那就是教好深山的每一个孩子，做一棵大树，守望这片深山。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全国模范教师、道德楷模知月英的故事。知月英1961年5月生于南昌市进贤县，1978年随叔父来到江西省奉新县野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书。受到了叔叔的影响，知月英原打算一毕业就返回老家进贤县当一名小学老师，献身家乡的教育事业。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教育事业方兴未艾，师资队伍青黄不接，尤其是边远山村。那一年知月英只有19岁，当他得知偏远乡村小学要招老师这个消息的时候，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报了名，并且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当他把要去边远山区的消息告诉父母的时候，母亲赌气地跟他说，你要是去了那山角落做老师，我一辈子都不认你这个女儿。听到母亲的这句话， 知月英如同五雷轰顶，木呆呆地望着愁眉紧锁的妈妈。冷静下来之后，他紧紧搂住自己的母亲。娘啊，我的老娘，您怎么不认我？我也是您的骨肉啊。母亲没有说话，只是泪水不停地滚滚落下，滴在了女儿的脸庞上。就这样，知月英开启了自己的教育事业。他去执教的弥阳村小学地处江西省奉新县和静安县两县交界的弥阳山深处，这里交通不便，师生上学全靠两条腿在崇山峻岭间爬行。80年代的江西山区食品短缺，山里人都是靠天吃饭，生活贫困而艰苦。所以知月英刚到那里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都十分疑虑，这姑娘能有耐心教孩子们吗？她肯定是过渡一下，弄不好啊，过几天就溜掉了。这话要说也不假，前些年确实有不少年轻老师曾经在这里教过书，但是都不满一年就离开了。最初到弥阳小学的时候，知月英确实也动摇过。第一天，他坐在摇晃的简易木床上，夜深人静时，只听到大山上鸟兽怪叫的声音。那一晚，他吓得没敢睡觉，想了很多，不听妈妈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待得下去。可是到了第二天，孩子们朴实天真，围绕在他身边叫他老师，眼里透着求知的渴望，这些深深地打动了知月英。于是他对自己说，一定要在这里留下来，不管多么艰苦，都要做孩子们的靠山。为了生存，知月英像当地人一样自己动手种菜。对于知月英来说，更大的困难是学校位于山里，都是山路，更谈不上什么公共交通了。每逢开学，孩子们的课本、粉笔等都要由知月英和其他几位同事步行十多公里的山路肩挑手提运上山。到了一个学期期末的时候，家长们看到他无论刮风下雨、结冰打霜，总是一个个送孩子回家，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亲妹妹一般，乡亲们才信任了这位姑娘，于是议论开了。嗨，这姑娘靠得住，会用心思教咱们的孩子。但是也有人冷言冷语地说，莫想啊，你看吧，顶多两年就会走掉，我们这地方哪能留得住这样的姑娘啊。然而两年过去了，知月英不但没走，还渐渐与家长们都熟悉起来，同孩子感情更深了。他的教学水平也是数一数二，遥遥领先，还当上了这所只有五位老师和上百学生的小学校的校长。穷山村的学校破烂不堪，知月英就自己买来塑料薄膜和钉子，把漏风的地方都给钉好，将冬日刺骨的寒风拒之窗外，让学生们在教室里感觉暖暖的。他还想尽一切办法，不厌其烦地从外地购置教学设备，尽量使这里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与山下孩子一样的教育条件。山村里的人重男轻女，很多人不让女孩子上学，知月英就挨家挨户地上门做工作，不让一个孩子辍学在家。针对成绩差点的学生，他自备试卷，让他们多练，并对他们常做家访，促膝谈心。对于寄宿生，他也是关怀备至。为了节省开支，他还学会了骑摩托车，自己掏钱为学校办事，先后骑坏了六辆摩托车。那时候，知月英每月的工资只有20几块，孩子们有时交不起学费， 家长迟迟不让孩子来学校报名，志愿应全都自己垫付。可垫着垫着，有时候连买米买菜的钱都不够了，就只能出去借。用她丈夫的话说，活得像叫花子一般。但志愿应却总是笑着说，日子会好起来的。付出总会有收获，志愿应的努力乡亲们都看在眼里，学生们对他也是十分爱戴。山花开了，总有孩子给他采来最香的一束；山果子熟了，总有孩子为他献上最甜的一捧。志愿应生病了，总有孩子把平时很难吃到的鸡蛋送到他的手里给他吃。逢年过节，总有乡亲们送来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有时候志愿应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棵郁郁葱葱的大树，学生们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鸟，在他的身边飞来飞去，快乐的歌唱。孩子们快乐，他自己也幸福着。一些教师因为吃不了山里的苦，来了又走，而志愿应总是认真地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安心地教孩子们语文、数学，还教他们唱歌、画画，与孩子们一起玩耍，陪伴着孩子们一起长大。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志愿应一个人一直在这里坚守着。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当初为了小爱，志愿应选择在人烟稀少的大山里教书，并在山里与自己心爱的人建立了家庭。志愿应的丈夫本来可以在镇里找个比较好的工作，但是为了能与志愿应在一起，他就在志愿应所在的学校附近当了一名普通的护林员。志愿应的家在镇里，每个周末都得走上三个多小时才能与丈夫团聚。有一次，在志愿英不知情的情况下，丈夫托人将她调到了早下镇中心小学。当听说她走后没人来接替时，志愿英就哭了。她说，如果我就这样走了，这山里头的孩子们可怎么办呀？结果她仅在镇里待了一天，就又回到山里去了。2000年以后，志愿英独自一人承担了一个小学和两个分校的教学和管理任务，长期超负荷工作，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2003年，志愿英身患胆管结石，当时他还在讲台上，痛得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学生发现了，叫来了一名家长，迅速把他送往医院做手术。在医院治疗期间，孩子们总是打电话问志老师，您好了吗？他回答说，好多了，过几天我就会回去。听到孩子们的欢呼声，他决定出院回学校去休息。除此之外，志愿英还常常感到头昏眼花，经过医生检查，他的血压偏高，导致视网膜出血，严重影响了视力，只有一只眼睛能够正常使用。领导几次找到他，给他调换环境，安排轻松一点的工作，可他总是微笑着说，谢谢领导关照，我能坚持一天就挺住一天。其实他的心里还是舍不得这些孩子们。2005年，台风泰利袭击着志愿英所在的山区时， 职月英带病护送学生回家，一不小心从陡坡上滑下，掉进了山谷里。学生们吓得直哭喊：“老师，您怎么了？”志月英不顾浑身是泥，手脚鲜血直流，一边安慰着学生们，一边自己爬上了小路，继续送他们回家。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志月英虽然身体状况有时力不从心，但他还是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夜晚还在灯下批改学生作业，钻研教材，备课，写教学论文。山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夜静人稀，鸟啸兽嚎，使人寒心彻骨。有一回，志月英的妈妈来看他，和他一起睡了一夜，听见夜间的怪叫声，赶忙用被子蒙住头说：“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其实这些对于志月英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已经不足为奇了。现如今志月英已经年过半百，家人都劝他提前退休，别把命丢在了那山顶上。志月英则耐心地开导他们：30多年都干过来了，何苦还要打退堂鼓呢？家人们对他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再三叮嘱，让他一定要注意身体。2012年2月，组织上考虑到志月英年纪偏大，身体欠佳，决定调他下山到中心小学任教。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距离泥阳村10多里远的更偏远山村白杨村群众联名请志月英到白杨村任教。他的家人考虑到他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都不赞同他去更远更艰苦的地方，可他却苦口婆心地说服家人：“白杨村的家长要求我去那儿当老师，我不能让白杨村的孩子们没有书读。”最后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之下，他打起行李奔赴大山中更加偏远的山村白杨教学点去任教了。2012年暑假，为了解决白杨村教学点校舍破旧问题，上级教育部门决定新建校舍。志月英就起早摸黑，一边教学一边照料施工，还帮工人们做饭，甚至将丈夫也拉来帮忙。整个暑假志月英都是在学校的工地上度过的。现如今崭新的校舍宽敞明亮，乡亲们看到了也都感动不已。志月英说，奉新县委书记张家良、奉新县教育局长黄小珍、早下镇党委书记李百强等领导多次到教学点来慰问他，考虑到志月英的困难，组织上也多次给他调动的机会，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乐观地说：“能坚持一天，我就干一天吧。”就是这样，志月英用男子汉的气质和智慧管理着这所边远的山村小学，使这里的教学成绩、综合评估、普九指标都达到了国家规定的要求，位列全镇的前茅。乡亲们也亲切地称他为铁夫人。36年来，看到山里的孩子一个个走出大山，志月英总是说他自己来到山区任教非常值得。志月英说，当在千里之外创业的学生来看望他，亲切拥抱他的时候，这种幸福感只有他自己才能品味得到。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只希望山里的孩子们能好好学习，走出大山，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志月英说，自己身在山区学校，真的割舍不下这些山里的孩子们，打心底里不愿意亏欠他们，也正因为如此，自己却亏欠了自己的亲人很多很多。 2016年，他的老父亲过80岁生日的时候，老母亲打电话告诉他说，家里做了很多菜，就差他一个人了。听了这话，知月英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他本想回家陪着老父亲过一次生日，但是考虑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代他为山里的孩子们上课，当天又不能赶回学校，最终他还是在纠结中选择了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为了山里的孩子们，除了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孩子，知月英也同样选择了亏欠。由于自己把精力都放到了山里的孩子们身上，无法照顾两个女儿的生活和学习。对此，知月英坦言，因为我放不下山里的孩子们，他们也是我的孩子。知月英说，很多人都说我傻，我觉得他们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行动上，像我这样的人，放弃城市的生活和工作，到贫困不方便的山沟里的人太少了。我就是一个基层的很普通的老师，我只想做好我自己。有的人说，你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又能怎么样呢？你能代表什么呀？我认为我就代表我自己，这里的乡亲们爱我，我的学生们爱我，他们需要我，我真的不忍心离开他们。知月英常说，自己虽然没有别墅，没有汽车，但感到自己的心底比千万富翁还舒坦。知月英说，虽然我就是一个基层老师，但我用我的微薄之力举起了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为我的坚守而骄傲。如今知月英仍然初心不改，当乡亲们问他，知老师，你退休之后我们还请你继续到这儿任教，可不可以啊？他听了感动地回答，我就是大山的女儿，如果身体允许，我就一直教下去。山里的留守儿童也总是依偎在他的身边，拉住他的手说，知老师，你不会退休吧？这个时候他总是会慈爱地吻着孩子们的小手，露出灿烂的笑容，不会，我怎么会舍得你们呢？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知月英正充满着激情，像一只燃烧火焰的山村红烛，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愁湖边走，阿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